好，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嘅第二节。今日咧，我哋讲好明显啦，讲六四啦。咁我有少少分享啦，就系我头先讲到话，我自己去到大咗啦，近呢几年啦，去听网台听多咗，发觉开始关心政治，咁先至开始去睇翻呢啲以前嘅事咁样。咁我其实有个担心嘅，其实就系因为咧，如果我呢个年纪啊，去到大个咗先至去譬如八九年嘅时候，我系六岁咧，七岁嘅时候，咁我个情况已经咁嘅时候，咁嗰班喺八九年之后先出世嘅细路哥。会唔会仲差啲咧？或者系对呢样嘢完全系唔知道啊？或者系佢哋所受嘅教育啊、性啊，会唔会又有影响咧？咁样呢样嘢系我一个最大嘅concern。 我谂而家我又唔系咁担心嘅，因为而家有互联网好多嘢咧，即系可以摆到响即系喺个网上面啊，好多嘢佢哋抄得到。问题就系话，如果我要一班人 keep 住将呢啲資訊咧擺上去個網度咧，就呢樣嘢佢係永遠消滅唔到啊！係即係 呢樣嘢有好處，我諗 係啦，即係你唔同以前啦，以前好多資料可能要去圖書館抄，你就會唔係咁多人可以接觸到啊嘛！你而家互聯網就呢個時代，你只要有呢啲資訊，有人就睇得到。就算佢如果佢有興趣，慢慢會繼續搜羅啲資料咧，佢一樣會知道咗嚇。 尤其是譬如話，我嚟到澳洲嘅時候咧，就更加對對香港呢樣嘢，一開始嚟到澳洲嘅時候，嗰陣時要互聯網係唔發達嘅，嗰陣時係要得到香港嘅資訊都唔係容易，只不過有時我哋會睇到香港啲新聞啊，成啊，或者係透過依度啲星島日報啊、澳洲新報啊，咁先睇到香港發生啲咩事嘅時候，就更加喺我唔知咧，我喺澳洲嘅地方嘅時候會唔會更加難去接觸呢啲嘅資訊？而家啦，譬如講到2014年。譬如喺澳洲嘅情況之下，我自己又睇唔到喺澳洲嘅時候有好多講六四嘅嘢喎。 其實咧，我贊成咧，而家新嘅一代咧，如果佢要揾資料，其實唔難嘅，一 click 咧九百幾樣。不過你亦都知道，九百幾樣其實都係嗰幾樣。你知啊，投咗幾項，跟住後面都差唔多。第二咧，你亦都要留意，如果你真係成日都上互聯網揾資料，你發覺原來大陸真係無孔不入㗎。佢每一個，就算我哋話嗰啲維基嗰啲網咧，佢其實咧用好多嘅寫手咧去加資料，因為嗰啲資料你同我都可以加入去噶嘛。請你我，所以嗰日我都問過台長一個問題，就係話，當你去不斷去以為我哋啲網台可以做一啲影響嘅時候，如果人哋係有才有勢，用好多寫手去做嘅話咧，唔出奇嘅，過得若干年之後嚇，一千個寫手你又得一個，佢次次彈上嚟嗰啲嘢咧就係佢最 popular 嗰啲嘅話咧，我相信會真係有影響嘅。因為我先生我老公成日都寫文噶嘛，佢又係成日抄一啲嘅資料咧，佢發覺越嚟越多咧，因為佢就寫一啲遊記，佢嗰啲遊記嗰啲譯名啊、譯音啊，已經係不斷好難用睇繁體字，又或者係你以前，正如啊黃毓民最近都話佢要廣播嗰個象牙海岸咧，佢已經係譯咗 Kilikot 啦。我相信我哋啲細路，你而家再話俾佢喺香港嗰啲，根本唔知道係雪梨。這個係一個好重視我哋，我有時覺得個網絡好似好大，但係其實如果有不斷有好多嘅人，譬如佢用一萬個人一千萬個人去寫嘅話，嗰啲嘢會一彈就彈咗出嚟。 好明顯啦，上網而家其實可能撇開六四依樣嘢唔講住，澳大利亞已經係基本上係上網上邊澳洲嘅統稱，已經唔會再叫澳洲，一定叫澳大利亞或者叫悉尼 亦都係啊！你會覺得真係非常之討厭，同埋我哋所珍惜、我哋所堅守嘅好多時，我哋人好少啊，我哋嘅呼聲亦都好少。就算係喺六四，我相信你而家抄嘅話咧，可能而家仲學生運動啦，遲啲就可能風波。最後就變咗暴亂，即係話佢要做嘢，佢好有心去做咧，就佢又長勢大啦。就算而家嗰啲外國嗰啲所謂網絡啊，甚至有啲我哋以為佢係外國人辦嗰啲報紙，其實係大陸人辦嘅。佢用佢嘅觀點去統治呢個世界。 我喺澳洲，譬如我專登喺 Google 喺澳洲 Google 咁啊，抄關於六四嘅資料咧，其實咧真係唔多，尤其是華人嘅。 嘅一啲嘅嘢咧，全部都係 quote 一啲新華社嘅報導啊。即係你好難去揾到一啲喺澳洲自己本身有一啲嘅。蘋果日報近排有一則新聞就係講咧，就係六四嗰陣時有一個其中一個中國裏面做，即係當中做，譬如做好似做官嗰嘅其中一位咧，佢最尾咧係嚟咗澳洲啊！最尾佢係覺得佢話佢係有罪疚感啊，跟住嚟咗澳洲。 你講個軍官，佢有份鎮壓六四嗰個嘛？ 係有份鎮壓六四，咁咧佢就去咗 Melbourne， 咁而家咧就做，佢寧願喺澳洲，佢話寧願喺澳洲做倉務員咧，都唔想翻，即係都唔想喺中國度。咁佢仲話想同天安門母親嗰班人咧去講對唔住，即係依排係即係，但係咧好得意地咧，依段新聞咧就唔喺澳洲睇到，係香港睇翻，係睇翻依樣嘢。咁我想同大家講一講啦，即係近排咧 SBS 咧有一個網頁啊，就叫做 after64.sbs.com.au， 咁如果大家去睇嘅時候咧，咁係一個做得好靚嘅，喺 SBS 做一個網站，係講六四嘅，咁好得意嘅，佢就講咧，佢會俾一啲選擇你，佢就問你，你而家喺中國啊，你而家係喺澳洲啊，定還是你知唔知發生咩事？佢俾啲問題你揀，跟住你去撳完之後咧，佢會俾唔同嘅角度、觀點角度你睇。其實咧好得意喎！人民日報咧，佢就俾一即係佢俾一左邊咧，佢就係俾人民日報啊，即係或者係中國嘅一啲官方嘅報導啊。跟住咧右邊咧就係講緊一啲喺澳洲嘅新聞點樣去講呢樣嘢，即係佢俾你睇到即係事實，即係佢可能俾兩樣嘢你， 貌似中立 係啦，跟住就俾你去睇下，究竟邊個觀點邊個成？好，頭先好似思華咁講，中國係描述緊依樣嘢，共產黨係講緊依樣嘢係一個暴亂，係一個鎮，係即係依個係一個鎮壓革命嘅一場行動，依場係一場陰謀嚟嘅，佢哋會話係。咁但係右邊就係講緊係，係和平嘅一場學生運動。即係佢會俾依個媒介你去俾佢去睇樣嘢，但係都要好小心。即係究竟你要剔邊邊咧？佢完全唔做任何嘅嘢，佢就係俾兩邊嘅。 因為呢啲所謂貌似中立嘅嗱，我左邊俾你睇，咁細路仔點識分啫？右邊俾你睇，咁其實我好贊成我哋作為我哋曾經唔係話經歷嘅，我哋冇咁嘅經歷，我哋目睹啫，即係我哋相信我哋嘅眼所見嘅嘢。我會盡我自己嘅全力去俾我嘅身邊嘅人聽，俾我嘅下一代知。但係我不無擔憂嘅，就因為我哋嘅下一代唔係話好，即係咁好正常嘅。老實講，唔係邊度得閒去搞呢啲嘢，即係大把嘢要做啦。咁同埋佢哋揾資料亦都。即係同我哋以前喺大學做論文係唔同，因為我哋真係以前要去查佢，而家一 click 咁啊，好似好多資料。咁變咗，我覺得佢哋係太容易嗰啲嘢咧，就唔珍惜，亦都唔係善於思考啊！好老實講。 咁呢樣要視乎你去嗰度揾一啲嘢，跟住你只要自己去分析思考呢段嘅呢樣嘢，一定係嘅。即係嗰啲假嘅資訊啊，嗰啲嘢係充斥住互聯網呢樣嘢，係無可避免嘅啦。 無可避免。即係佢容易揾啊！佢一都話一 click 咧，一定係佢嗰啲。擺曬喺頭添啊！我好相信好多人揾資料一 click 就投嗰幾項，咁你好少睇第一百頁噶嘛。咁變咗亦都係要我哋今日嘅年輕人自己好似阿 Kenneth 咁講，你要好努力去揾咯。如果你真係你 即係揾完仲要自己諗下去分析呢樣嘢咯。就即係譬如即係如果你想睇睇人民日報嗰邊講嗰啲嘢，咁你其實即係我兩邊我都有接觸嘅。Even 我而家都有上，譬如嗰啲大陸嗰啲網我都有上嘅，啲五毛嗰啲嘢我都有睇嘅。咁但係你。即係你唔可以話，因為你明知佢嗰個立場乜嘢，我就唔睇佢，我就要睇佢，你就你可以睇到佢，即係你所謂嗰、那個佢哋嘅諗嘅嘢，咁你先容易諗，即係你先容易自己去諗下點樣去反駁佢啊，對付佢啊咁先得嘅。所以我其實我啲嘢我又睇，咁但係譬如即係你話，如果大陸人民日報嗰、那個佢 po 嗰啲嘢出嚟話，即係你有個咩鎮壓反革命，咁你自己咪考慮一下。當時啲學生有冇揸武器啊？係點樣啊？咁係咪需要用到槍真槍去鎮壓啊？就算你喺暴亂嘅時候，你係咪就算嗰、那個啲學生嘅訴求係乜嘢啊？咁你自己就諗清，睇咗你咪分析得到究竟係發生緊咩事咯、即係如果就算啲年青人啊去睇嘢，都應該係咁樣諗，即係你可以接收嗰邊嘅嘢，因為你無可避免，你唔可以可能話你。嗰樣嘢俾一樣嘢睇，而家互聯網就係開放嘅，即係你一定有不同嘅嘢擺出嚟㗎啦，即係而家佢 大陸嗰邊佢話即係人民日報嗰啲，佢係詳細大可以揾人寫好多嘢出嚟咁樣嚇。咁、啊、其實最主要就係、是、都係話分析咯，自己去思考 一 樣嘢。 咁、你哋咧點樣喺澳洲你哋要？譬如喺六四嘅時候，你哋喺澳洲點樣過？ 嗱，我想講下先，其實六四對澳洲係好大嘅影響。點解呢？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啊 ，Kenny 嗰陣時有一幅好大嘅新聞圖片咧，香港咧係好感人嘅，就係嗰個當時1989年嗰個嘅澳洲嘅總理咧就是、Bob Hawke 嘅，好似係葉霍克，我唔記得啊 ，Bob Hawke。咁佢咧有一幅圖片咧係滴住一滴眼淚咧，咁樣係落力嘅，為咗啲留學生。咁嗰幅圖片作為一個元首咧，喺世界上咁emotional 咁樣做出嚟咧，係令人好感受深。我哋香港人睇到梗係感受深啦，因為覺得即係好似嗰種痛苦咧，無法去即係宣泄咁啦嚇。即係好多時都好容易喊。咁見到 Bob Hawke 都係咁，佢係一個外國嘅元首都咁。咁後來佢亦都係因此而嚇，即係特赦咗當時嘅即係留學生嘅。咁當時嘅留學生咧就係好多下嘅，原來喺佢就係特赦啦，就即係話只要你係即係唔願意翻中國咁，你就可以留喺度。因為當時其實中國留喺澳洲嘅人咧係非常之少噶嘛，亦都非常之困難。咁當時咧就有一個所謂45,000留學生留喺澳洲嘅故事啊。咁啊，佢哋大家歡欣鼓舞啦，即係最難得嘅嘢，居然都喺呢一件咁樣嘅 incident 裏邊咧係得到。咁我諗佢哋覺得係對佢哋嚟講係好事啦嚇。即係後來亦都導致而家咧喺整個澳洲咧有差唔多300,000嘅 Mandarin speaking 啊，即係講普通話，因為嗱呢、這個 exactly 係澳洲自己寫出嚟嘅，喺官方嗰個人口統計數字裏面佢哋講係 Mandarin speaking， 其實所謂 Mandarin speaking 可能係包括任何講華語嘅亞洲地區嘅人咧，已經係有超過咗300,000咯。咁最新嘅統計2011年開始，咁亦都係第一外語啊，即係第一除咗英文以外最大嘅外國語言啦。咁亦都可以見到。由此我哋一行到出雪梨任何一個嘅地區，你都發覺見黃面人仲好似多過見白種人啊！某啲地區嚇，咁、所以亦都係見到咧，強國影響喺澳洲亦都係非常之大。咁所以我哋可以話，即係六四事件對澳洲整體個移民咧，都係有好大影響，都係突然間湧咗幾萬個，係即係比較容易咁樣入到嚟，就當時係少少，即係好少咁樣嘅 incident 發生。第二咧就係講翻喺澳洲嗰度咧。我從來都冇參加過，因為我自己咧就嚟到當然係即係頭嗰幾年忙於揾食啊，都好艱辛啦。咁跟住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好老實講話，頭嗰幾年都唔係好關心中國，因為都係覺得我諗都係有一種好憤恨嘅感覺，就係即係搞成我咁，即係搞到我而家嚟到即係真係揾住唔得晚嘅頭嗰幾年啦。咁即係覺得好辛苦，同埋好唔即係覺得離開咗一個自己嘅家鄉係一件好唔快樂嘅事，咁所以當然冇去接觸佢哋啦。但我一路都有睇報紙咧，知道佢哋其實有一啲嘅中國人嚟咗之後咧，真係每逢六四，又或者前前後後嘅星期六日，有時唔一定可以六四咧，就喺唐人街或者係中國領事館嗰度咧，都係有燭光嘅晚會嘅，但係人數真係唔多，有時幾十人已經算唔少嘅，有時得十幾個，咁佢哋都真係堅持做咯。簡樂夫，你清唔清楚呢啲？ 我就覺得即係我嚟喺澳洲度，我又唔係睇到太大嘅規模嘅啲悼念活動，所以其實變咗喺呢個或者新聞報道或者都好少提及咯。 好少啊！即係華人報紙有時一小段，但係其實人數真係我相信你即係50人都係最多嗰年㗎啦。 佢有冇一啲嘅組織？咁樣喺度 有㗎，我睇過咧，原來佢哋差唔多係到六四之前就會喺唐人報紙度賣報紙，然後叫大家自己就去嗰度一齊悼念咯。咁淨係 唔係？但係個問題我諗唔係，我諗係真係你所講話45,000羅沙，咁嗰啲45,000羅沙佢應該係比較係直接受害者，應該身同感受過我哋嘅。 我諗唔一定喎。 點解唔一定？ 調翻轉喎，佢哋可能好開心喎，因為呢件事佢哋好容易。 唔係，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喺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咁樣啊。但係事實上可能唔係咁樣，即係嗰啲學生可能佢根本即係我覺得喺澳洲嘅學生，佢根即係冇乜話盡好大嘅努力去六四之後呢件事之後，每一年都會繼續搞。佢係有搞，但係個規模好細咯。但係佢哋應該係。都是學生，他是在留學生的，但是他跟在天安門的學生都是那個學生都是同一個國家同一 個身份，係咪啊？但相反，我哋嚟講，我哋又唔同嘅一個，但係我哋會去咩咯？即係我哋仍然會諗下方法，或者到今日仍然諗下方法。但係我就好奇怪，點解個澳洲其實如果你有咁即係嗰個喺六四，如果譬如而家留翻應該都三四十歲嘅人嚟啦，應該都係咁，可能有啲事業上都應該穩定嘅，生活上都穩定咗嘅時候，係咪應該佢哋應該？要做一啲嘢咧， 根據我自己接觸，我都接觸好多大陸，因為我喺度有讀過書啦嚇，好多喺大陸嘅同學啊、朋友啊等等啦。如果你話要講對中國嘅感情咧，佢哋係最薄弱嘅，同埋咧佢哋口係，我都成日講啦，我 口話外國係嘛？ 我唔可以話係外國，但係佢相當認同大陸嘅做法。 OK， 嚇明唔明啊？即係佢係好官方嘅，雖然佢一個一介平民，但係佢成日都覺得。啊，冇辦法嘅喎，係咁嘅喎，唔係咁又點咧？咁即係變咗，你同佢係大難都扯唔埋嘅嗰個價值。我都成日話，無論佢讀幾多書都好啦，佢個價值咧同我哋嘅文明價值係好唔同。咁我基本上冇見過任何一個喺來自中國嘅人咧，佢係會同你講六四。我基本上冇見過任何一個，就算我想專門同佢講咧，一係佢就唔中意講，一係佢就好似唔想講。咁即係我又唔會強人所難啦。第二，咁同埋好多時候。從佢唔係講六四，其他觀點咧都係非常中國嘅。我成日都話佢個人喺度嘅啫，佢個心咧，無論佢接受幾多所謂民主國家嗰啲日常嘅生活咧，佢始終都係我見過，即係你會覺得難以了解。譬如咧，我哋講起投票，因為舊年咪係有即係選舉啊，咁我哋即係大家唔係話好興奮嘅，但係都係一個 hit topics 嚟噶嘛。佢哋好多人都話。哎呀，乜咁衰噶？投票唔投票要罰錢噶？嚇、啊，如果唔使投就好啦。於是我都忍唔住話，我話 要翻大陸咯，大陸唔使投票。 唔係，於是我就話 係唔俾你投，想投都唔俾你投。 我話同學啊，請你留意，我話好多人啊，拋頭流灑熱血都係為咗呢張票。我話我哋香港人爭取咗三十幾年都係為咗呢張票啫。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又唔會再講啦。但係你會覺得佢哋就係、是、你無論點咧，都進入唔到佢個內心世界。 咁得意嘅，佢唔係為咗佢哋咁辛苦。我嗰陣時見佢，要咪加拿大嗰陣時咪 cut 人嘅，即係唔俾人再用投資移民身，即係減呢樣嘢嘅。咁咪有一扎人投訴嘅，佢哋咪話佢哋咁辛苦嚟去搞呢啲嘢，佢其實唔係向往呢樣嘢，佢哋唔係 向往民主自由，佢係希望自己嘅私產。 好明顯，咁佢哋移民都唔即係佢哋移民唔係因為向往嗰個制度，唔係向往嗰個生活方式啦。 呢 樣嘢就係其實即係中國人最炒漏呢樣嘢嚟噶嘛，即係你當人哋人哋拒絕你嘅時候，你就話剝奪佢爭取自由、爭取民主嘅權利， 係好 慘， 係嘛？呢個係係咪一啲嘅係嘅根本嘅一啲嘅即係之前我哋講過個價值觀嘅問題啊？ 同埋原來你發覺有啲人咧根深蒂固地喺一啲所謂共產主義國家或者嗰啲咁樣嘅獨裁國家裏面生存過之後咧，佢出到嚟之後，佢簡直享受唔到自由，或者佢極情覺得有享受，佢覺得點解你咁混亂㗎？點解你咁慢㗎？點解你啲澳洲啲嘢咧十年都起唔好㗎？即係佢唔感受到民主係咁㗎喎，民主有其他嘅 hiccups 㗎喎。佢話我哋中國幾時又起咗乜？幾時又起咗乜？你三個月就唔同咗樣。你一啲都唔贊，即係我哋一啲都唔欣賞噶嘛，但佢會覺得哇偉大啊偉大啊咁，所以前嗰排咪2008年北京奧運咧，佢哋可以睇電視睇到喊曬，我心諗使唔使咁誇啊？好巴閉咩？即係你會覺得嗱就係咁，咁所以你話如果 呢樣嘢呢啲有呢啲咁嘅人咧，就所以共產黨執政到咁耐 啦。冇錯啦，我都明白。 你即係如果唔係，我覺得正常嚟講應該一早冧一檔。 如果個我哋咁樣，起碼都唔會咁舒服咁樣喺度存在。 唔 係 佢呢個政權已經唔存在，因為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咁佢個政權就可以 last 到而家咯。 咁所以我哋話喺澳洲裏面咧，就有嘅嗰啲其實都係民運人士嚟㗎，即係可能係真係喺北京參與過，不過咧真係影響係非常之細，完全做唔成任何影響。而一般嘅喺中國內地嘅人，我唔覺得佢有任何對六四有特別嘅感覺。 俾啲資料大家啦，咁其實咧原來有一個叫中國政治與宗教受難者後援會嘅嘢咧，咁咧喺每年嘅六月嘅當中嘅時候咧，都會派即係都會發放一啲嘅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長基金，就係for一班喺海外即係去咗海外嘅一啲 之前嘅盲人人士、受難者嘅家屬咧，嗰啲細路哥咧，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即係依個基金咧，就去每年咧都會派發一啲嘅即係補助咧，去俾依啲人嘅。好得意，我係近排先知有啲咩。 咁佢啲錢點樣嚟㗎？ 我谂都系求捐助。 我对呢啲嘢有啲保留嘅。 我都好保留 嘅。因为如果你系真系嗰阵时嗰啲走去提拔政治庇护嗰啲咧，我相信佢系去到嗰个地方，譬如去美国啊，或者去澳洲嗰啲咧，其实系好即系好俾好多照顾嘅，已经系吓。佢根本佢系走咗出嚟就唔需要担心啦。 系，佢话咧个基金嘅来源咧系后援，这个后援会嘅里边嘅人捐出嚟嘅，佢系想透过呢个项目咧，等更多人咧参与去关怀嗰啲六四抗暴者，同埋嗰啲即系令呢样嘢更加多人知道。咁但系好明显呢样嘢唔算话太做得太成功，因为都唔系好即系呢样嘢都唔系好多声音出咗嚟。 我自己成日反而觉得咧，凡系讲到六四咧，最深刻嘅反而系香港人。嗱，一来咧，我哋香港人同全世界人一样，就日日夜夜望住个荧光幕啦，我哋嘅感受都深刻。二来，点解我哋比世界人士更加觉得感受深刻同埋痛苦？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即将就要走翻入去呢一个政权嘅控制之下。所以就算系台湾人同埋嗱，澳门人又有唔同，澳门人不嬲被认为系左噶，佢哋根本就心向祖国，因为可能葡萄牙更加即系都好腐败，咁所以咧。台灣就冇呢種嘅憂慮，世界人士就係唔係隔岸觀火，都係一種人道關懷啫。咁所以我哋香港人咧，一講起就，亦都係因為咁而好多人係改變佢下半生嘅，即係好似我哋咁，從來都冇諗住會離開呢個香港嘅土地。咁所以咧，嗰個深刻嘅程度咧，真係二十幾年咧都係恍如昨日咯。咁所以同世界人嚟到比，我哋又係而且我哋相信我哋真係覺得是非黑白好分明。並冇唔需要再拗嘅，亦都唔想再同任何人拗。喺咁嘅情形之下咧，維園嘅燭光 ，that's why 可以二十幾年都係永遠有。我明白啦。 下一節我哋不如再講下係啦，香港呢排好 hit 嘅講嘅維園同埋尖沙咀呢個六四集會啦。好 ，OK， 下一節再見。